锵锵三人行，哎，马爷记着那猫啊，下次一定要给抱来啊。这个咱们这五火牛郎啊，这个哎，妍妍啊，给咱们带来一个二次元的世界。嗯，你就是挺有意思，他是这个那种弹幕网站的一个总编。嗯，你知道我怎么想起这茬来了？现在这两天我听政协委员，听一政协委员都聊了，嗯，说那不仅网络不是化外之地，嗯，二次元也不是化外之地，嗯，你们这帮孩子在二次元啊， 你们在干什么？ 对，你们在干什么呢？ 对对对， 难道我们就让孩子们受荼毒吗？嗯，对吧？一会儿我，所以我现在觉得我们这个头发白了的，你要弄清楚。前一阵在亚布力，这个他企业家论坛，你知道马云在那嘚瑟，马云就是说，我就是完全世界是年轻人的，我就是全力支持年轻人，我们面临的所有的问题，我们这帮老帮菜也没戏，都是要靠年轻人给出答案。然后旁边那个主持人那个蒋长健就问说，哎，那马老板，就是你这么重视年轻人，那我问你一下，你知道什么叫二次元吗？马云非常有信心的说，我不知道。我说，但然后说，我不需要知道，我只需要支持他们，放手让他们干，至于他们干的是什么，我不需要知道。所以马爷你知道吗？ 我不知道二次元。 哎，你给讲讲这，我觉得得给大家科普川普一下啊。 哦，嗨，他这个就是他这有一个用词，就是因为他说咱们现实世界是三次元的，嗯，现实世界有长宽高嘛，嗯，然后呢，然后他说因为大家都沉溺在这个，年轻人有很多人是专门沉溺在游戏和动画片的世界里的，嗯，以及这个游戏跟动画片所衍生的这种价值观和世界观，包括穿衣服的方式，包括行为方式，嗯，所以呢，但是呢，哎，你看游戏跟动画片它都是二维的，它不是长宽高的世界，嗯，所以就诞生了这么一个词儿，说我们是二次元的。 最近我看一篇文章，有人讲这个 VR 技术。这个虚拟现实，为什么扎克伯格投了20亿美元在这个上面呢？这虚拟现实去年年底在上海世博会那儿有人搞了一个这个，就发现呢有一个件事儿是恐惧，就是这件事儿啊对人的哲学有影响。就是比如说这个西方这个学者就通过这个虚拟现实，他发现呢人的意识不可能同时存在于两个地方。就是咱说的一心不能二用，什么意思啊？他那演示就是给你戴上这个眼镜以后啊，嗯，设计的那个这场景，让你一边跟周围的观众分享你看见了什么，嗯，一边就是说你有两个自我吧，嗯，一个是照在所有的感官被封闭之后，被封闭在这个虚拟里边之后，你还要跟大家讲你看到了什么，然后他们就看到了这个人的表演人格和体验人格的分裂，嗯，然后到最后呢。他的这个介绍者的自我呀越来越 hold 不住了，嗯，因为他越来越害怕，就迎面过来一个人，哎呦，这你为什么到我面前来，就看来就是你把你的所有的感官，比如说将来说穿上传感衣被封闭之后，嗯，你这个世界啊，你这个所谓虚拟的世界啊，它就等于封住了你所有的感官，嗯，然后直接影响你的灵魂，你的意识，就是说，所以我现在明白二次元是什么呢，像我们就是见到有的孩子，嗯，他一天在他那个小黑屋里啊关24个小时，就出来三顿饭跟父母也不说话，又进去了，嗯，也不出门，嗯，你明白这一个人他在这个游戏的这个场景当中他生活了20个小时，嗯，那么你说对他来说是外边上的大街更是一个是真实的世界，还是这里头是个真实的世界？ 那个虚拟的我看过，就是前一段时间你给我拿过来看，因为他们想做虚拟博物馆嘛， 对，展览是一个， 给我拿的是一个，就说现在是最先进的了，嗯，哎呦，来的时候我都不知道巨大的行李箱什么那么多东西，我以为我当时就犯懒，我说你拿过来让我看看，结果来了以后大包小包那么多东西，都是这些全部都是主机来支持这件事儿，我戴上看了，看完以后，他们对我的表现很吃惊。 哦呦，您什么表现？ 因为我在那儿从头看到尾吧，我就没有任何 不为所动 啊，不为所动。然后他们就对他们说，这里头的这些恐怖场景你不害怕吗？我说我一点都不害怕，而且我认为他肯定打不着我。就是他，比如一开始你坐在一个椅子上，你能看见自己的腿吗？什么东西都能看到。然后突然就开始坍塌，就其他地方都坍塌，我悬在那个一个边悬崖边上， 对， 然后又怎么飞，有飞机什么，最后变形金刚，然后又不停的开炮，那个易拉罐扔过来叮了叮当的，什么都很真实，真实倒是很真实，但是我确实都不害怕， 我就我没有动。比如他，我后来我又觉得是不是别人不这样，我又叫来几个别的人，我发现年轻人就不行。年轻的人看那个东西的时候老在那动，就躲来躲去的。其实那东西你躲不躲也是那样，他进去了，我进不去。 所以它不是二次元， 不， 您是天元。 这个说明啊，我们这个行业的技术还不够进步。等这个技术能把马爷这样的人， 哎， 等什么呢？说你现在只能模拟这个大概一个视觉场景，等回头我给你接上管儿，把你的触觉、嗅觉全给你。全给你防 对 吧？我打过一个东西打你身上，你会疼。 而且你 或者说你进入一个战争状态的时候，它马上硝烟味儿，你都闻得见。 五感我全给你模拟了。 对，那有可能。 哎，就佛家讲的嘛，眼耳鼻舌身，最后就决定了你的意。 对 吧？就色声香味触，最后决定了你的识。它就是这，所以我就说啊，你不要以为这只是个游戏。他所谓这个二次元的里边啊，慢慢就衍生出他的文化生活方式和讲究。比如说在一件事儿上，我就跟你说一特俗的事儿，最近都聊蹲呢，你知道吗？你可以看一个照片，有一个谁啊，就在网上放出来这么一个照片，他看见俩女孩蹲在这个地铁站着，他觉得 上海吧，好像 在上海，对，上海，你看他说这么随随便便蹲着难看不难看，谁教他们的，这是什么生活习惯。好家伙，这一出去网上就炸了锅了，是吧？就是说这个 网上什么意思，就是年轻人说这无所谓，对不对？ 不，年轻人都愤怒了。 愤怒什么？ 你说说年轻人什么意思？ 不是，首先第一，我觉得挺好看的呀。你看这俩姑娘， 对， 这俩小姑娘，一看这穿着打扮，肯定都是我们二次元人，对吧？我累了，我蹲会儿怎么了？我招你惹你了？对吧？而且我蹲着挺帅的呀，我觉得漂亮姑娘蹲着挺帅的呀。 他是这样， 你这个天元阵、天元阵营的怎么说？ 他是这个蹲呢，他这个是个很复杂的事儿。 对， 我们得讲点史，要不然就 没 我给你很简单啊， 蹲也是跟史有关系。 对，你能从字义上解释这个词？蹲是一个词汇，你能解释吗？什么叫蹲？很难说的。 足蹲， 是吧？对，你把它拆开啊。对。其他好，你比如站立啊、坐都很容易表述，在语言上都可以很容易表述。我们今天在字典上，你不信你去查，它是一个非常复杂的表述。因为什么叫蹲，它说不清楚。蹲有深蹲和浅蹲，这叫深蹲，它往下蹲得很深，我们蹲不下去，岁数大以后就蹲不了那么深了。 这是功夫。 古人解释这个词儿用两个字。你很难，你今天我不说出来，谁都想不出来，这古人用两个字来解释一个字。 哎，哪俩？ 你听着很有意思吧？这俩字叫虚坐， 啊， 虚坐就是说没坐实。 对，虚坐。 你坐地上那就实坐了，你的屁股着地了。 对， 你现在是虚着坐呢。 哎，这深了。 古人更深，对，他说虚坐啊，虚坐就是这么个意思。那么蹲呢，过去是有习惯的。过去为什么这么难看啊？首先是越穷的人越愿意蹲。对， 家里没凳子是吗？ 对。另外一个都是穷人是蹲着，蹲着是一个人类行为中啊，就是各种姿势中最为猥琐的一个姿势。 猥琐 。我们是按照大范围说，不是说这俩孩子，就是说你在你所有站立肯定是尊重的，是强势的，你蹲在那儿一定是弱势的。你一个人站在那儿，一个人站着，一个人蹲着，那谁都知道这蹲着人肯定是有问题了，对不对？蹲，你在受到委屈、惊吓、恐，就各种这个负面的情绪的时候，你都会蹲下。这是人类不由自主的一种保护。最初就是我蹲到我体积最小的时候，我是最心理最安全的。所以人受欺负的时候都愿意蹲下。哎呦，对不对？ 你现在说的联系上我另一个嘉宾了。咱们这个陈丹青老师那天跟我聊，就是说他也做锵锵嘛，对他，我不知道他是讽刺我还是夸我的啊。他说我觉得你在这个锵锵里，你坐在中间啊，他说我就琢磨你这个人 应该蹲着 非常有意思 啊。 他说，我是怎么了？他说我觉得这有的人呢是站着说话，有的人呢是跪着说话，他说你啊，他说你是蹲着说话。哎，我后来越琢磨他说这个越对吧，就他说你是蹲着说话。哎，然后你看我啪一下又跟你这二次元联系起来。我有一段，你别以为我对这不感兴趣，我曾经保留下来一段视频，就是说这段视频叫做，哎，你跟这个人生的况味去联想啊，游戏不外人生，这个视频的名字就叫在游戏中我们为何要蹲着，你可以看看。 哟，还有这个呢。The Crouch one of humanity's most basic movements. Humans have been crouching since they figured out that going to the bathroom standing up only worked half the time. But in video games, we sometimes need a little prompting. We crouch because the door is broken. We crouch because the Covenant's attacking. We crouch because you can't always just jump over things. We crouch because some people just don't know how to park. We crouch for duty. We crouch because humans are basically invisible when they crouch. We crouch for spooky supernatural reasons. And sometimes we crouch just for fuck's sake. 来，二次元王子。 没，这个我觉得啊，就是马爷说的呢，这个就是三次元世界的看法。 好家伙， 我们二次元就觉得呢，蹲着的都是厉害的人，真的。 你说在游戏， 在大量的游戏啊、动画呀、漫画里，最有杀气的孙悟空的都是蹲着的。为什么？斗战胜佛是吧？以前是什么齐天大圣？然后他又不是很规矩。哎，很桀骜不驯的，然后呢杀气四溢的那种，对吧？都是蹲着出场的，啊，就脸上挂着充满杀气的笑，然后蹲着。 他是怕挨打？ 不是，他蹲着是一种什么？就是站着太正经了，坐着呢，坐着干不了事儿。对，蹲着，而且呢，什么从很高的地方，对吧？一个人，比如说孙悟空吧，拿着棍子。从很高的地方跳下来，这个人充满杀气，咣落地，一瞬间是蹲着的。 哎呦，你看他这姿势， 在地上砸一个坑， 但是 对吧？ 对， 所以啊， 他这个蹲呢，刚才那个战士中，只要单膝着地算跪啊， 蹲 是， 我 蹲是， 我就蹲在地上， 蹲在这儿。你知道我想起一事儿来哈，这蹲特别说明身份。这个我早年二十几岁的时候，比他还小呢，就去出版社。 出版社蹲着， 对，大作家蹲着，赵树理，山西来的 啊，进出版社办公室， 他到办公室以后，他不是蹲地上，他蹲沙发上。 我有时候也想，这个我有时候也想 蹲沙发上。他蹲沙发上呢，实际上那时候以我看哈，他蹲在沙发上，像这种大作家蹲在沙发上啊，我心里就觉得有感觉嘛，就是。牛的人都这么敞着坐嘛，只有拘谨的人才这么坐，或者坐半个沙发。那么蹲在沙发上的人肯定是，我老觉得是心里受过伤害。后来他们说不是，是山西陕西那边人都习惯了。我记得我印象特别深的是，我83年吧，我去延安，我一路走在一个村里，被迫吃饭，然后看见墙根底下蹲着一溜，而且呢全都是深蹲。 对， 就是他什么叫深蹲呢？就是屁股快到腿前头了，就是彻底人是折在那儿蹲那儿，一人捧一碗饭在那儿吃。后来我才明白为什么就是山西陕西来的作家老蹲着，蹲着是他的一个生活常态啊，生活常态。因为过于穷，就是 这个 导致身份的表达呢，就是非常拘谨。 我觉得还是得看语境，什么语境下蹲着？就您说我到农村墙根里蹲一排都吃面，那是一种语境，是吧？我在一个比如说非常正经场合的开会，最放松的那个人，一定是不是官最大的，也一定是非常有实力的人。 对，他们给我找照片，先后都有毛主席蹲着和这个金正恩呢、啊，对蹲着。 这是你蹲着的，盘腿坐，所有人都正襟危坐，对吧？都很体面。他们不是说这俩姑娘说什么这个网上怎么评论说不雅是吧？说的不雅。你坐的都特别雅的，你看这肯定都是一般的。哎，这一屋人里边有一人他，你甭管他蹲着，你甭管他躺着，你甭管他盘腿坐着，哎，他特别放松。 哎，不，这你说的是，但是我同意一个网友的意见，就是说那俩姑娘呢，就蹲着是蹲着，但是呢，她们蹲在那个地铁人家那个下车口，你这个 绊着人了， 对，是，所以啊，我说我们组，哎呀，要不说你看现在这二次元这九零后这小孩哎，我说你们去做个街访，我说你们出去问问街上的人对这个女孩这么蹲着，怎么看？结果就现在这小孩说街坊，他那街坊就是我们公司走廊，出都不出去。但是呢，我可以给你看一下，就是说他们拍的这一段，这一方面你可以知道啊，就是说蹲关键是看谁蹲，对吧？二一个你就能知道为什么凤凰啊挣那么少钱，我还没离开，你可以看一下他们这个公司街坊。 我们这样好吗？ 陈腾老师口水都流出来了。不是，我跟你说，我对这个你刚才讲的，这是需要功夫的。嗯，亚洲蹲，嗯，西方人蹲不了，嗯，只有13.5%的北美人能够做这种深蹲。你说这种，嗯，就脚跟实着地，嗯，然后其中这13.5%里边还有9%实际是亚裔，就是我现在感觉到这是需要训练的。嗯，我小的时候，我们石家庄的孩子有一种行为叫蹲马路牙子。嗯，我记得我那个时候就是这个深蹲呐。嗯，一下午啊，竟然4-5个小时啊， 没事儿， 没事儿。 对，你现在蹲着一下， 现在不行了， 晕了。嗯， 而且你们俩讲的，我综合起来讲，你能看到这个时代变迁。你看，我早年在节目里曾讲，我说我在香港刚去香港公司的时候，我有时候很讨厌香港的有些女的，你知道吗？就为什么？因为我是河北来的，我就喜欢蹲，大报纸摊一地在办公室，我这么看着方便。 对。 然后呢，有俩女孩，她以为我听不懂广州话，实际我广州话说的是我唯一的外， 外边 的。这样说你看这个喊三楼啊，那个喊三楼啊，这个都，他说我是个好色佬，他觉着。我在那儿蹲着是想偷看他们裙子的风光，哦，我说你不瞅瞅， 实际上呢， 我实际上 是看不见的， 实际上是看不见的， 实际上是看不见的。 我当时心里说，我说你们不看看你们什么模样，我看我至于我看，那么，可是后来确实他们就会发现呢，就是有一帮记者在香港那边，记者会，正主没出来，记者们都得等着。结果有这个北京过去的一个小年轻的记者，他后来这女孩后来待不住了，他就蹲着了。嗯，蹲着了，后来旁边就有人跟说你不是香港的吧？嗯，他说是啊，我不是啊。他说为什么？人说哎，你蹲得很自然。你这个你看，这是我跟你说，这是问题的一方面。嗯，就我发现呢，在老一代人的老派人的教养当中，包括香港人，或者我估计是西方人，并没有蹲的习惯。嗯，也许也就是说啊，你蹲着这个行为是没教养的，嗯，对吧？又更甭说女孩， 不是他。 可是呢，你等等，我再给你加这一道。可是最近我在香港的街头的那些流浪的中学生那儿，嗯，我又发现他们又蹲了。嗯，你说有意思吗？比如说一个香港的中年人，他可能不会，他觉得在公共场所不能那么蹲，但是我觉得香港的孩子们，嗯。在尖沙咀那边，他又开始也有蹲的。 他主要是个礼仪问题，他发的那篇是不是上面有文字嘛？ 他那个 他说的是一个礼仪训练。你比如我又想起事儿，有一年我们去日本，日本人礼仪非常重视的。 对对对。 你在日本，你看这蹲你是看不着的，你拿相机拍一蹲的人很难的。那么对面来的人呢，是在日本摄影界非常就德高望重的老者，70多岁，那天把我给惊着了。然后就互相就是等于是半聊天半说话的一个状态。我告诉那人怎么做的，日本人，我做不了。嗯，他坐在椅子上，坐前半个椅子，两条腿这么伸着，就这么着，腰板挺着。嗯，2个钟头一动不动。 我天，练功呢？ 我一开始我也想绷着哈，我连10分钟都没有，我就开始泄，就不行。 这个我给您解释啊，其实中国古代人也是一样，就您刚才说的蹲是什么呀？蹲是虚坐。嗯，这什么叫虚坐？虚坐是要功夫的。嗯，这就是武术上的东西。 功力， 我表面上是在坐着，我坐实了不行，坐实了动不了了。日本什么剑道啊，这东西它都是很普及的。就是您遇到那个日本人，很有可能练剑道之类的。 对， 剑道就强调什么？就是我好像是，你看我坐在这儿，包括就是个很多他们这种武术，我好像是正坐，其实我要留可能，我要随时能窜起来。他从小都练的是这种东西，所以呢，他们那种仪态，然后日本女孩有很多练那种弓道，啊，练剑道，她最后她练的弓道大长弓射， 我以为子宫的弓 啊，没 长弓啊， 大长弓，还有那种练剃刀的，就她的这种传统啊，包括剑道是特别常见的，他们中学里的一个。 哎，你看那相扑，嗯，一开始的时候， 对，他是那就是高蹲了，他是那个，你看他也是弯着。但问题是，就是我们今天要想讲社会礼仪，这个礼仪，那俩孩子我们没有任何的就是不好的地方，也许那俩孩子非常的好，只不过就是不太在意这事儿，不太在意不是他们俩的问题，是全社会不在意这个事儿，所以我们会全社会的感受到到哪都是一种乱哄哄的感觉， 就是不注重自我修养。我们现在老提修养是吧，又想学国学，那就要注重自己的修养，包括在公共面前的一种仪态。 这个我这个马老师，这个、我不太同意啊。因为我觉得这事儿的本质它其实不是蹲这个姿势，这个事儿的本质就是我有没有权利在一个公共场所以一种我觉得舒服的方式待着，而且不影响别人、 哎、那你要这么说，你公共场所你躺着行吗？ 哎，我经常在公共场所躺着呀。 啊， 就我 刚从公安局出来吧？ 没就是就困了嘛，就有的时候走路走着特别困，对吧，我找一地方睡一会儿。 那你这个说法我只好反驳你就是说你多舒服你不能妨碍别人 啊。对， 你认为没有妨碍吧，你躺着妨碍了，你蹲着也妨碍了。很简单，如果那个人从这个地铁里出来，你那么蹲着他看不见，他就绊他了，或者闪一下，这都是有一种 啊。对， 妨碍观瞻算不算？妨碍别人的审美算不算？ 当然算。妨碍观瞻，你比如你在公共场合裸体就算妨碍观瞻，只不过程度不一， 但是这个程度 自我要求不一样。 这个程度啊， 就是我们这么坐着已经很不错了，但是那个日本人是这么坐着，人家虚坐着，人家后背不靠着。 我觉得我们这个社会啊可能更需要放松，在现在这个时候，我们这个是我们很多时候都是叫人人开不起玩笑， 嗯， 整体都缺，连幽默感都很缺乏的时候，你吧，你看年轻人，人家很放松的，我觉得他们俩蹲着还真不一定，当时你要说累，我觉得就地铁地脏，要能坐他们俩就坐了，是吧，说不定都坐地上了，这我觉得很正。你到国外去，你看那国外的年轻人不讲这个，就哪儿找一角，当然他们俩坐那地方不太好，就是影响人家 地铁出口， 影响人家那个上下，就是马老长说半一根都不行。所以刚才我一前提就是你别妨碍， 你找一犄角蹲着。 我有的时候犯困，我对吧，我的公共场所实在不行，困得不行了，我有嗜睡症，那我就找一没人地方，就是没人，我谁也踩不着，我就没人，我就靠会儿， 对， 眯会儿，对吧，这没人管我，我放松。 所以您在这三次元站着，你去二次元蹲着。 行， 锵锵三人行广告之后见。这我的感觉啊，就是主持人的老话，不能一概而论。 嗯， 就说哎，这有时候你这世界上真是不平等的。嗯，有的人我觉得你就不该蹲，你就有碍观瞻，你知道吗？但是有的人蹲，那叫蹲的美，蹲的大家爱看，就增进了市容。比如说我给你看一段啊，当年阮玲玉，哎，好久没看见张曼玉了。 嗯， 你瞧瞧这个里边有一段电影里边这个演员和导演之间关于蹲的这个对话，梁家辉演的是那个导演，你可以看一下。 你喜欢猫在这里吗？ 我们中国有三分之二的人都习惯猫在这里，不是他们喜欢，是没办法。猫在等官老爷，等地主老爷在他们后脑掌一巴掌，猫在这里受侮辱，猫在等救星， 长猫在这里休息， 不要成日都高高在上，猫低给我看。 至少十年了。 你瞧人张曼玉这一蹲，你就感觉嗨呀！ 哎，这个我说一个啊，就是这个蹲这个，就是我觉得漂亮姑娘，这对吧？你很好看的这种女孩， 甭 说你要让她 脱了都行。 不是，反而是越是这样的人，她越正襟危坐的时候，倒不如她有一些很随意的东西很打动人。我给你举一个例子，我就是这我真事儿，亲身经历的，因为我就这么多年没忘。大概个五六七八年了，我当年有一回路过那个中戏，就在北兵马司那个剧场那边上，然后呢，因为什么事儿我忘了，就是，当时跟一什么朋友就必须得吃一口饭，就我到一从来没去过的那馆子， 嗯， 那边不全是剧院嘛，小剧场， 就是妓院，嗯， 啊，剧院，然后呢，这个特小一小馆子，闪都闪不开。然后我们当时就哎挤那儿要了一碗卤煮还是什么面，就我们俩跟那儿吃，啪一推门，进来一个一男一女，对吧？那姑娘，我现在都就那个气质，就你一看就是属于，她那个气场打眼儿， 对， 一头长发， 嗯 啊，不是那种普通的那种漂亮，哎，是那种有场， 有气场， 非常非常。抓人的那种场、 啊、 然后呢非常随意，两一看你看他那个细的那细微那个肢体动作， 嗯， 知道行里的 一定是一定都是训练过的 院里的， 然后呢非常随意的两个人坐在这里说话，因为那个地方太挤了，然后呢炉主人走来走去，他那个头发碍事儿 啊， 我当时还在跟我那个朋友说上，我就注意到他特别随意，他特别随意的干了一件什么事儿呢， 嗯， 特别干净跟仙儿似的， 嗯， 就那个前面有一筷子桶，脏乎乎的那筷子桶里出了那最便宜那种一次性筷子， 嗯， 他就一边说着话一边特别随意的把那一次性的筷子拿出来，把这个纸撕来跟他朋友说着话，就把这头发一盘，哐， 喝， 哎呦，这个我到现在都没忘就那场景，要不是因为对面坐那个好像是他男朋友，当时一定上去搭讪了， 哎呦， 错了， 他是出来演的吧， 嗯，应该啊有男朋友才好上去说话，没男朋友说那个肯定惨了。有男朋友都没多大事儿，你说我这个是怎么着？你要表达 M， 你男朋友也高兴。以后要学会表达，抓紧时机。 我觉得您这是坑我呢。 我以为你说的是一个长发及腰，一进来，哎，来个深蹲。